暗夜行者，喜马拉雅、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，第37集，交易。从澡堂离开后，陈默立刻赶往修车厂，将情况详细地告知陆老板和阿豪。 饭局之后，廖永嘉应该没办法再把毒品给梁龙了。 我打听了，他还是没有上缴。 我们都忽略了一点，五年前廖永嘉为什么恰好出现在那个码头，昆托为什么恰好改变了交易地点，那四个警察又恰好是廖永嘉的部下。我认为这一切看似偶然，其实都是有人安排好的。 如果廖永嘉真的与南亚帮有勾连，那么林展雄和村民的死也能解释得通了。 那间租下的仓库还不能说明所有问题，要找到真相还要再往前靠近一些。廖永嘉就让梁龙替我们咬着，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抓回大辉。 突然门铃声响起，打断了三人的注意力。阿豪看了一眼监控，神情紧张。 是苏警官， 他怎么来了？ 苏青竹站在门口，看向修车区。阿豪从车底下钻出来，沉默在一旁地上扳手，两个人看起来就像是在修车。 美女，修车吗？ 哦，这是我朋友。 沉默走上前。 你怎么来了？ 我需要你为我做件事。 什么事？ 苏青竹走向柜台，拿了一个 GPS。 老板，这个 GPS 怎么卖？ 陆老板瞥了一眼，等待沉默的指示。沉默摇了摇头。 你看他干什么？我买我的。 你买这个干什么？ 我想知道廖警官的所有行踪。 他可是老警察，经验丰富，这个任务难度太高，容易打草惊蛇。 我要跟的人不是廖警官。 啊？ 梁龙在查廖警官，你只要让我盯上梁龙就可以了。 可是， 作为梁龙的好兄弟，这件事对你来说应该没什么难度吧？ 我尽力吧。你怎么知道梁龙在查廖警官？你该不会也在跟踪我吧？ 老板，这东西算他账上。 此时被安排在医院治疗的阿泰一脸不安，在病房里不住地徘徊，直到房门打开，廖永嘉走了进来。 你可以走了。 那我女朋友怎么办？还有那个小孩？ 你不用着急，我们在想办法。 就是说现在还没救出来？ 廖永嘉不再理会阿泰，让出门的位置，示意阿泰走人，但阿泰就是不肯离开。 你要是不相信我们警察，那你就自己想办法，自己找帮手。 帮手？我哪来的帮手啊？ 廖永嘉笑而不语，出了医院，正准备上车，却注意到了躲在暗处鬼鬼祟祟的戴维。看到被发现，戴维赶紧开车离开。廖永嘉立刻检查全车，发现了梁龙的 GPS。 他思索了一下，竟将 GPS 放回了原位。房间里，陈默坐在椅子上，呆呆地看着墙上的黑板，苏青竹正在网上贴照片。仓库，林展雄和村民的尸体，四个黑警的照片被摆成了树状图，全都指向廖永嘉。而廖永嘉的旁边贴着大辉的照片，黑板的最上面还有一些零散的爆炸现场、杀人现场的照片。 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 陈默没想到苏青竹已经查到了这种地步，内心无比的震撼。 没有了。 陆老板带着阿泰走了进来。 陈默，他说有急事找你，一定要对你本人说。 你得救救我，我现在只能靠你了。 你不是被廖警官带走了吗？ 我女朋友在大辉手里，之前大辉让我拿毒品换人，现在毒品没了，警察又不肯帮忙，他随时可能有危险。 廖警官不肯帮忙？ 他只会说想办法想办法，又不能把毒品还给毒贩，还能有什么办法？哦，对了，一起被绑的还有一个无辜的小女孩呢。 小女孩？ 她租客的女儿，因为生病住院一直在照顾她，大辉就是从医院把人带走的。 你女朋友是不是叫张新瑶？ 哎，你怎么知道？ 我就是那个租客。 什么？ 在苏青竹疑惑的目光中，陈默冲进另一个房间，到处翻找，直到翻出了当时他藏起来的那名混混的手机，从最近通话里找到了大辉的号码。他拨了出去。 那个女人和那个小孩还活着吗？ 你谁啊？ 我问你，人还活着吗？ 目前为止还活着。 是不是拿到了货你就放人？ 对，不过货在警察手里了，足足600公斤。 这个你不用管，但如果你敢动他们分毫，我保证会在你的葬礼上把600公斤的海洛因全部烧给你。 那就合作愉快。 电话挂断，身后有人靠近。 你决定这么做了吗？你女儿的事，你朋友已经告诉我了。 你要拦着我？ 你现在做什么我都能理解。 如果我去求廖警官呢？这样就算他把毒品交给大辉，我们也无法认定他是黑警，因为是我给了他正当的理由。 他是不是黑警以后再查，救人永远是第一位。 廖永嘉被定位的车开到了地下停车场，又换了一辆车停在安全屋楼下。茶叶在杯子里打转，廖永嘉看着茶叶，表情有些焦急。终于透过车窗，他看见陈默走了过来。陈默上了车， 特地把我叫过来有什么事啊？我赶时间呢。 阿泰车上的毒品应该还没上缴吧？ 你不用管， 我女儿还在大辉手里，你答应过我会保护好他的。 那你就应该相信警察会救出你的女儿。 我不能冒这个险，把毒品给我。 二人对视僵持不下，车内气氛一触即发。 600公斤的海洛因交给大辉，陈默，你这是在逼我跟你一起犯错误。 不，你是在救人。 廖永嘉转回头直视前方，似乎在思考什么，然而他的嘴角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。在一处地下停车场，廖永嘉打开车厢，里面是满满的毒品。廖永嘉把车钥匙交到陈默手中。 你应该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吧？ 知道。 陈默上车，迫不及待地开了出去，与阿泰会合。 你不要问，带着货走，我会跟着你的。 阿泰不安地点点头。陆老板和阿豪已经全副武装，在另一辆车旁等待着陈默。阿泰开着车朝郊区驶去，陈默的车远远地跟在后面。 澡堂里，梁龙敷着面膜，盯着平板电脑，查看廖永嘉的踪迹。郊外，阿泰的车驶过之后，廖永嘉的车从路边驶过，余生海的车也跟了上去。苏青竹在茶楼的照片墙前，把上面的照片取下来，一旁的屏幕上有绿点在移动。苏青竹猛地用榔头砸开墙壁，里面竟然藏着一把狙击枪。大辉的人马已经按约定早早地进入废船厂等候。看阿泰的车开过来，大辉咧嘴一笑。阿泰下车，怒气冲冲地走了过来，手下从车里带出张新瑶，大辉亲自抱出了阿喜。 我把你东西带来了，放人。 角落处，陈默、陆老板和阿豪正拿着枪紧张地注视着。 走。辉哥，不验货吗？ 蔡先生已经帮我们验过了。 张新瑶不可置信地带着阿喜向阿泰走去。大辉伸出手，阿泰将车钥匙丢了过去。正在此时，一声突如其来的枪响，阿喜应声倒地。回到几个小时前，当阿泰在树林里找到陈默时，陈默正拿着一把狙击枪对远处不停地开枪，却不明白在打什么。阿泰打开车厢，里面空无一物。 啊，毒品呢？ 我会用另一种方式交给他。 我女朋友在他手上，你别乱来。 出于我对大辉的了解，一旦他拿到自己想要的，没有人能离开那里。 那我还去不去啊？ 按之前的计划行事，等接到了张新瑶和阿喜，陆老板会在这里接应，我在身后保护你。 陈默打光最后一梭子子弹，脑海里闪过当时在甲板上目睹村民被扫射时的场景。他穿过树林，不远处的海面上停着一艘船，船舱被打出一排排弹孔，变成了一艘与仙南航运相似的渔船。 阿豪那边已经准备好了，出发吧。 陈默赶到废船厂的时候，阿泰和大辉的交易正顺利地进行。他屏住呼吸，看着张新瑶和阿喜朝阿泰靠近。但陈默不知道的是，梁龙就躲在远处的一艘废船的甲板上，和戴维一起注视着空地。